让我陪你哭，会让我整夜听你诉苦，总爱让我帮你挑选衣服，我都在你身边当你孤独。你叫我陪你无聊，陪你看你最爱的频道，总要让我陪着你睡不着，陪着你吵闹，陪着你感冒。我知道你最爱的口味，知道你最爱用的香水，最爱说的词汇，最爱晚睡，和你最爱是谁？没有关系，我们只是朋友，偶尔会替你分担你的伤口，把我的肩膀借给你当枕头，在你需要我的时候。没有关系，我们只是朋友，所以不会有分开的理由，只是偶尔会问我自己闹够了没有。你告诉我他很好，你想要的他都会知道，喜欢他永远都不会计较，你那些荒唐的无理取闹。你说他对你说谎，说他不再会为你着想，已经对他渐渐感到失望，我只能默默地替你疗伤。为什么要我看你流泪，痛都让我来体会，都由我来安慰，也无所谓，不管你爱着谁。没有关系，我们只是朋友，偶尔会替你分担你的伤口，把我的肩膀借给你当枕头，在你需要我的时候。没有关系，我们只是朋友，所以不会有分开的理由，只是偶尔会问我自己闹够了没有。看到有一个我，把你的失落变成我的难过，扮演的角色只能保持沉默，坚持着唯一的执着。我该怎么才能和你配合，要多少虚伪才扮演的利落，有多少次想对你说，